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出比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Dream Race of the Music， 让音乐 Clear the Warehouse of the Music。 OK， 大家好，我是春辉啊，在这边呢和你 say hello 哦。此时此刻你在做一些什么呢？开车，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坐在副驾驶上，正在吃着一个美味的冰淇淋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好心情能够时常伴随着你哦。我们说情歌呢，不单单只是爱情加上歌曲啊，而是那句从生命当中唱出来的旋律啊，然后再呈上字字由灵魂深处呼出来的感动。那么在音乐的进行当中呢，留下了那么多值得纪念的时刻。孙盛希《少一点天分》啊，诠释了失去爱情的迷茫的一种心境，少了爱你的天分。那即使很努力，但是呢还是错过了。于是呢，我们就学会了勇敢，而我们呢也学会了放弃。那在他独特的声音的诠释之下呢，两种不同的意境融合成了一个治愈的声音。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孙盛希带给我们的《少一点天分》。 小伤痕，痛几天就愈合，依旧还能活着。小挫折，哭几回就。天空黑了，我还醒着。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最忠诚的不是爱，而是沉默的孤单。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 心里 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上了一课，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世界有太多舍不得，爱上了一个错的人，谁醒着？ 爱呢，就像是呼吸一样，而我们呢，总是在获得与失去当中呢，来找到平衡啊。那无论你此时此刻呢，正处于哪一种心情啊，都让孙盛希暖暖的歌唱深入你我的内心吧，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兴哲带给我们的《你好不好》。那么从周兴哲的外形与歌词里呢，可以发觉他身上有一种独特和傲人的气息呢，是很迷人的。那别于许多有理有气的小男生呢，他多了一种不善言辞，带一点腼腆，却令人想要了解更多，具有充满神秘感的一种气息。干净的外形综合着英伦贵族傲气与韩式流行魅力的特质呢，那言谈与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出了自在与自信啊，兼备高颜值与高实力的特色，那已然呢已经成为新生代男歌手当中的优质的偶像了。所以呢，来听听看来自周兴哲的《你好不好》，掌声请。 是不是还那么爱，直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需要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闹， 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家，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带过我们那首歌二分之一 sweet， 那 Minimal Pop 的曲风呢，为全曲呢奠定了流畅的基调。那在 Urban Pop 的基础上呢，巧妙地融入了 R&B 的元素，旋律渐入佳境，真的是层层抓耳，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喜欢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歌啊，是来自李荣浩第七张专辑的首播复古港风单曲，叫做是《纵横四海》。从名字上听就很复古，是不是？没错，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到作曲呢，都极具港风的色彩，再搭配着李氏浪漫的声线，复古又摩登。那告诉我们，无论世代怎么样去变化，潮流如何的轮转，我们还是会被感动，会痛啊，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呢，我们来竖起耳朵，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掌声有请。 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OK，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啊。那这一次呢，创作才子李荣浩呢，大胆的尝试了复古的港风啊。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很优美、很轻盈，当然呢也是深情款款。那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那听歌的时候呢，选择会有很多种啊。但是呢，我相信啊，流行呢是一个轮回。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你就会仿佛时间呢往回倒流了30年啊，回到了90年代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而李荣浩的新歌呢，每一次出现都不会让我们所失望，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种复古的曲风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波新的热潮，当然了，也可以让李荣浩的这张专辑被更多的人喜欢，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有长进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Miss You。 没错，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距离呢，有的时候就像是宇宙当中两颗互相环绕的行星，遥不可及之间呢，却有着无尽的思念还有萦绕啊。那所以呢，所有的孤独、执着与等待，都在于你回头向我走来那一刻呢，找到了真正的意义。因为呢 ，miss you， 因为坚定的靠近你，再难以接近的距离也会被抹去。所以呢，掌声有请有长进带过我们 miss you， 掌声有请。 背起梦想的城市，鳞次栉比的样子，还要多久？交错放映的故事。渐行渐远的方式还要多久？注定轨迹却无法抵达，越是眼神越凸显的误差。每个人生活在玻璃樽的童话，循环的轨道，无法相遇的环绕，还要多久？触不可及的心跳，相对静止的视角，还要多久？就让时间停止到空白，收藏世界被满放的精彩。某一刻回过头，你向我走来。 Miss you， 在不如中寻找逃生出口，在倔强守望每一个执着理由。 Every dayI'm not afraid to die.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慧。下一个要登场的呢是陈小春啊。每次说到小春哥呢，真的就是满心的欢喜，因为呢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真的是太多了，无论是从影视方面的，还是从音乐方面的，还是从这种各种综艺节目哈，就让我们会觉得小春哥就是永远的小春哥。但是呢今天给你带来这样一首歌曲呢，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啊，是内伤。我们来感受一下吧，来有请陈小春。 为什么怎么说都好像是我错，为什么女人的心思这么难捕捉？爱应该是种心动，我喜欢少说多做，你总嫌我不浪漫，说我笨得像萝卜。那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为什么有一件结果也会错，为什么满了半拍就不是时候？爱应该是种美的，我从不怕你啰嗦，你却嫌我不温柔，还说我爱你不够。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那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圣经上面说伊甸园里夏娃始终压倒了不变的，怪不得妹子你不理我，我都会有种内伤的感受。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别再考验我。天哪，我就快要不行了，请再考验我。 哦， 陈小春啊，一个长相没有那么的英俊啊，嗓音不算是那么的磁性，演技呢也并非是那么的一流啊。那即便是这样呢，陈小春呢却早已经成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然后最贴心的那个朋友了，是吗？那他的嘻哈，他的搞怪，他的柔情，他的风流与无奈呢，总是给人不得不亲近的一种感觉，是吧？所以呢，乐坛当中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那在影坛里呢扮英雄，扮混混。电视剧里呢幽默诙谐，悠长搞怪，那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呢圈下了一块不小的领土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非常喜欢他的，对不对？所以这首内伤我们就一并也一起喜欢了吧，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麻原诗人乐队推出了全新编曲制作的《泸沽湖2021》，新编版由国内著名的音乐人张玉和李延亮分别担任编曲制作和吉他演奏。相比于原版的暗色调，这一版的编曲更突出明亮感，尤其是灯光灿烂、灯火辉煌这一句，主唱苦果唱得很用力。这种明亮不能融化孤独，反倒会将孤独推向更为深邃的境地。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麻原诗人《泸沽湖2021》。 十年后你会相信吗？泸沽春秋都写在身上，每次失望也不会太过悲伤。你会爱过他们，也会恨过他们，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是你说的秋叶总落悲伤，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辉煌啊！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世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站在湖水的岸，总有些过往。也会说出再见，也会说远方，很多的话只是在伪装。每次我想再也撑不了你的光芒，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辉煌啊！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世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站在湖水的岸，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能量音乐，我是琼辉。接下来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菲尔乐队，也就是 FIR 第七张专辑 Better Life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七号公路。那这是两年间三人各自沉淀旅行酝酿，而后呢再重新撞击，然后呢进行创造的音乐作品啊。一改过去 FIR 奇幻叙事的风格，专辑的词曲呢更多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真实和美妙的一种情感的关系。从讲述友情的励志作品的 Better Life, 那珍惜知己的是你，怀念岁月的 I Remember, 关怀社会的孩子的天空，伙伴励志的大航海斗士，还有 FIR 写给歌迷与团员彼此的七号公路，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独树一帜啊。那么进化后的 FIR 呢是音乐风格呢更加的成熟了，想要传递出的思想呢也是更加的深刻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他的这首七号公路，讲修情。 谁敢说永久？追求城市，心不退缩。 害怕寂寞，不要控制退后，总会找到属于我。 你看，磅礴大气的美式风格，华丽的编曲呢，宣告了 FIR 毫不敷衍的回归。开往七号的公路，海还有天空陪着我们的心勇敢的向前走。那所以他们的努力呢，一定会在自己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坚实，是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和五月天对唱的一首甜蜜的、温馨的浪漫情歌，叫的是《私奔到月球》。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阿信填词谱曲，那这也是陈绮贞首度演唱他人创作的作品，收录于在五月天2007年发行的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当中。那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回忆一下这十多年前的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带过我们的《私奔到月球》。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日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不要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 当你说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缭绕的星球。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让心跳像是夜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刀剑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夜色纯真的 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